荡。我相信的眼光就是不会说谎，其实无法装。未来不再漫长，好梦越吹越响，要你来坚强。一定是越明亮，我这人的心上看过就难忘。 我无法衡量，不爱有多么想，停在你身旁，到底就坚强。一切只能看穿，不能讲，不要给你的爱，一次给不完。 说谎其实无法藏，见你走在街上，黑夜也有阳光，感觉不变亮。放弃已久的伤，带着笑的脸庞，带进我心房。 我无法衡量，我有多么想停在你身旁，到底就天长，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讲。我要 叫做永恒。朋友问恨不恨，怎样伤痛的人，我说我有很忙碌的青春，回忆是一扇门，踏进去是黄尘，跨出来是无限延伸。在眼光里有一种笑容，我推开手，越勇敢越有用不完的自由，越来不朽的是做自己的快乐，不停地走，世界就没尽头，从绿洲沙漠大海到港口，是什么我越来越懂，原来不朽的是自由，以后到底会是什么我越来越懂，原来不朽的是自由。 其实的爱就像